中午好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在我们的生活里呢，总是会有一种声音是你记忆的管道，也会有一首老歌带你回到那个温馨的时刻。时空音乐盒，跟我一起走进这个属于自己的音乐空间，找到那个心灵里精准的声音。 黄色烟消还在飘，头顶风放在鼓噪，一瞬间的风暴，石头双脚干不了，晒伤眼角补不了，对着狂风咆哮，曾经缠绕着骄傲，内藏在黑色眼罩，蒸发在穿透舞蹈， 啦啦啦啦啦啦，拳头但找到那些宝藏以后，那满足的冒险的念头，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，不是对他心酸唱歌， 啦啦啦啦啦，

关注一条娱乐方面的资讯，朋友传过来韩寒新片的主题曲《男子汉宣言》，要我判断是否是直男色彩。打开一看呢，是一个男人很丧气的唱歌啊，说你在你嫁给我之前，我有话要对你说，也许我的这些话让你听了不好受，因为今天喝得多，所以才对你说等等。还有呢，就是婆婆和小姑，你们都要相处得很和睦。你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很顺耳吗？ 晚辈靠背，却无言以对，走不到完美，你把爱收回，从来都不曾后退，而期待总被统统粉碎，在无尽黑夜长寂，孤独滋味。我不配，就连给你的爱都不配，该怎么赎我的罪？你想要的幸福，也许只有他能给，我的爱只会是负累。我不配，就连给你安慰都不配，我咽下自己的泪，终于明白你是怎样熬过夜的黑，可我也失去你给的唯一机会。你敲不着杯，不曾说后悔，是我太愚昧，我一直无双倍，就能得到你真心相对，却不能让你的心早已疲惫。我不配，就连给你的爱都不配，该怎么赎我的罪？你想要的幸福，也许只有他能给，我的爱只会是负累。我不配，就连给你安慰都不配，我咽下自己的泪，终于明白你是怎样熬过夜的黑，而我已失去你给的唯一机会。 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？

爱的必经过程，盼望真心的恋人，努力当个好的人。哦，这是我的旅程。幸福美满的恋人，眼泪让心更温柔。

爱只能永远在一起，外面的风和雨已不是问题。 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，慢慢的学习，不要干着急，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孤独，注定不离。 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，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力。心肝宝贝，不要怀疑，最爱的是你。 说到直男癌啊，更多的直男癌的患者呢，也并不像韩寒这样以真金白银为底气，却也有一种迷之自信，绝不会说自己没本事，丧气自贬跟直男二字是很不搭的。毕竟呢，他过去发表过很多有关歧视女性之嫌的话，除了上面提到的，还有他选择女人的标准是安全和安静。 不记得脸上天色将熟悉过的发现心中火焰，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，我冻灭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你闪烁的眼像脆弱信念，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，骄纵的信心烟消云散。 想起当时一直狂飙喊，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。

导演了他的电影处女作《后会无期》之后呢，让很多人惊异的发现他变成了一个特温和的人，跟饶城啊、赵薇等等人也是互动不断，对郭敬明言辞之间也是多了一些善意，甚至时不时晒出自己女儿的照片，在微博上呢有成年男明星喊他岳父大哥，他也非常随和的来悦纳了这句话。 天空渐渐亮起来，我仍在梦境间徘徊，把时间都关在门外，身边只要有你在。阳光片片洒下来，惊醒人后梦真不该，缠绵情意停放在胸怀，没有你孤单难耐。你在清晨离开，提醒我时间的存在，请随你走到门外，生怕有分秒的空白，舍不得把眼睛睁开，我的心整个被幸福掩盖，微风轻轻吹开一片海，海是绿色，水草摇摆，我不曾把眼睛睁开，你说的承诺不会更改，虽然你去去又来来，对你的贪恋丢不 怎么开始，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，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，你真的很简单，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，是是非无法抉择，没有后悔，为爱日夜去跟随，那个疯狂的人是我，爱

让韩寒分寸感比以前大有增加了，不可能冒着再多出100万到韩派的风险来张扬自己直男的立场，他没那么傻，无论是腔调还是歌词，都像一个男人在心上人面前的撒娇撒痴，跟四姨女孩说我就是笨，我就是懒，就是没用，但你仍然必须要好好的爱我。 世界茫茫心交朋友，时时刻刻忙算计，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，卿卿我我难长久，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，真真假假人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是非与人随风浮出一笑，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，爱情也许会老，前行永远年轻，有我有你有明天。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太多，成败的事不用放在心头，今宵对月高歌，明朝海阔天空，真心真意过一生。 韩寒，我觉得爱能让人变小，变得无限放松，说出越界的话，以轻度的冒犯来显示我们俩之间到了这份上。脑补一下那个场景，男人喝到微醺，躺在女人的怀里，他感觉到自身的无力，感谢这个女人的爱，为了将这种爱享受得更加充分，他也显得更无力，来强调自己无德无能，却是被深深爱着。 上帝会保佑我的，爱情总会来的，我在梦中一切都有，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。爱他的男人很多，那我又算什么， 在雨中候着满足，反正幸福啊对于我是奢侈的，心里太清楚了，其实他不爱我，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，生命啊救救我吧，一把年纪的一个爱人都没有，不是可怜吧，我没爱过，人生是黑白的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个人忘了半辈子的为什么，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，他那又在哪在哪儿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把年纪的一个爱人都没有，孤独是可怜的，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，神啊救救我吧，一个人忘了半辈子的为什么，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，他呢又在哪儿，上帝你保佑我的

眼前风景如画，舍不得一层一层的雕刻，舍不得一生一缕的萧瑟，舍不得一串一串的纠葛，舍不得一生一缕的狂热。 本能的会觉得他的歌曲呢是一种命令，如若有机会来反抗，当然还是要反弹回去的，出来混还是要还的。韩寒这次的遭遇呢，不过是为他过去的言论还债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杨子都说了，看苍天饶过谁。韩寒当年说的那么爽，现在也就不用觉得太委屈了，最后还是要祝福他。 别在逞强的我，虽然我感到双肩的我，虽然我是那么无助，别再双肩的我，从来都是勇敢的我，别再双肩的我，从来都是百里红尘无心归路，虽然我感到孤独，别再双肩的我，虽然我是那么无助，别再双肩的我，从来都是勇敢的我，别再双肩的我，从来都是百里红尘无心归路。